微笑和美好的地方肆意的生长，关于你的幻想，冬日的暖阳，像你洁白牙齿一样，一整天都在等你一个打扰。 像微风来到五六月的花香，不太敢拥抱，连说话都别叫，时光太潦草，抱着向日葵的合照，经不起太认真的推敲。 人生会有几段时光终身难忘，不，更明确的说是几个冻结暂停的时间点。 哪儿来的小偷啊？ 这是我第二次这么近距离的见到他，原来时间真的有魔法，拉近了我们的高度和距离。 公式定理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就等于最长边 C 的平方。桑稚，桑稚，你看什么呢？ 啊，刚刚有只鸟妈妈叼着食物回来喂他们的小孩，但是两只小孩都在抢，然后鸟妈妈却又叼回来不给他们吃，他们一下就愣住了，大概有一两分钟吧，都一动不动的。 大家别吵，桑稚，你上课好好听听，看黑板。坐下吧，来，我们读一下第三题。 一只三角形。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最长边。 还有 C， 这个呢，怎么求呢？ 刚才我讲到哪儿了？ 角四等于七十二度。 我还没有讲到这儿。 那您刚刚讲到哪儿？ 安静，安静，安静！ 因为角一等于角二，所以 AB 平行于 CD， 两直线平行。同旁内角互补，角三等于。 停停，这不是一道题的问题，你这是学习态度的问题。桑稚，明天你叫家长，坐。 接着讲啊，角一等于角二，也就是说两条直线，两条直线是平行的，内角互补，所以角四等于多少度啊？ 玉能，对不起啊，是我没给你指清楚，害得你又被老子抓住。才过半个月，你的妈妈都来两次了。 我呀都不知道哪儿惹他了。 不过当你说那你影响到哪了的时候， 别说老陈了，我都想揍你。 你不觉得老陈说话像催眠吗？我要认真不找点事儿做，那我肯定睡着。 说的也是，怎么老是被老陈抓到啊？我都不管。去不去书店？ 干嘛去？ 傅正出约，还有几个他们班的男生，我们一起去吧。 干嘛去啊？ 就是去买那个学习资料。 哎呀，你去不去啊？ 啊，不去。 哥哥，你好久没回家了，你什么时候回家？你明天能回来一趟吗？我好想你哦。 哎呀，你到底去不去啊？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哎，可是他们都在那等了呀，我们去吧。 哎呀，你想去就去吧，我今天心情不好。 因为叫家长的事情吗？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们都不来。 可是他们都不来，老师也会给他打电话的。 所以我喊我哥来。 No， 我先走了。 哎， 等一下， 桑稚， 拜拜。 桑稚，你走什么呀？桑稚，不是去书店吗？桑稚不去吗？ 他被老师骂了，心情不好， 又被叫家长了。 哇，他被叫家长次数比你傅振初还多，你糗不糗？哎， 关你什么事儿？ 为啥不帮我呀？ 桑岩，你无情无义。你独个大局又抛弃我。你让我自生自灭。 交代呀！ 跟你没完，大傻狗！ 桑岩那个大傻狗，他见死不救，然后还气我。 你也觉得挺可恨是吧？我跟你说，你以后千万不要像他那样长成一只大傻狗。虽然你现在是个小傻狗，但是长大不要像他那么傻，好吗？ 哎，你这样多好。 哎，那你也气我了是吧？你也气我是不是？ 长大肯定成大傻狗， 长大肯定成桑岩。 把这个水果帮妈妈拿上楼。 你哥回来了。 啊，我哥回来了。 对啊，你上去的时候小心点 啊。行。 今天怎么这么奇怪？ 你来看看，哥哥整的好不好看？干嘛？被我摔倒了？ 你怎么比我还不要脸啊，桑叶？ 闭嘴吧你！说，小鬼，又闯什么祸了？ 我哪有闯祸啊？ 没闯祸，怎么可能？没有闯祸会说想我啊？还关心我回不回家？嗯。 哥，我是有点事儿。 这是你妹啊，桑爷。 啊？难不成是我女儿啊？ 哥。 嗯。 她是谁呀？ 我舍友啊，段阿雪。嗯。 妹妹好，我叫段嘉许，是你哥朋友。我们俩长得像吗？ 厕所在那儿，你要不去照照镜子？谁跟你长得像？ 是吗？那为什么刚妹妹问我是不是整容了？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说今天不回来吗？你 啊，小鬼，你该不会把他认成我了吧？还是整容过后的我？哎呦，你这个小鬼，天天都在想些什么？你在想什么东西？你 停！你要整成他那么帅，不理所当然的吗？你那么丑，再说，妈妈又没告诉我你带朋友回来了，而且房间只有他一个人在。我有这想法不很正常吗？ 小点声！ 我把你拉下来上， 吵到我了。打不到。 来，妹妹，吃块水果。别跟他计较。 哎，段嘉许，你要不要洗个澡再走啊？ 我不洗啊，你赶紧换完衣服就走了。 行，那我先去换衣服了啊。 快点。 哎，对，哥，我真有事找你。 让开，我赶着去整容。 啊，我错了吗？ 不行。 你真的见死不救吗？ 我都不知道要救你什么。说，你要干嘛？ 哎呀，反正先答应我就对了嘛。 办不到。你是不是要跟妈妈告状啊？ 别欺负你妹妹啊！你虚什么？你就欺负你妹妹。 妈妈，我真的打我的是我。 好了，不哭了，哥，你怎么？我去教训他。过来。 啊！ 哎呀，怎么回事？ 我没有动啊。 什么还没有动啊？我都看见了，你小段还在这儿，你怎么对待你妹妹的？ 我以后不敢了。 你是一个哥哥不是啊？啊！ 不敢了。 行，给你脱掉了。 可以帮我拿张纸吗？ 你跟你哥平时就这样啊？ 没事，不用担心，我妈妈不会真骂他的， 我们从小就这样。 你刚刚不是还让你哥来帮你吗？你还这样子弄他。不是，妹妹，你先别哭啊。不然这样，我跟你哥说，我让他帮你，你要帮什么忙？ 没有，他肯定不会帮我了。 不会的，你哥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哥哥，你明天有空吗？ 明天？ 对，明天。 如果我说我明天没空， 不行，你一定得有空。 为什么？ 因为刚刚要不是你跟我哥说整容的事儿，我才不会跟我哥吵架，他更不会不帮我。 算你说的有理，啊，那你跟我说说，要我帮你什么吗？ 能不能假装是我的哥哥，亲的，然后去见一下我的老师？ 哦，被叫家长啊？办什么事儿了？ 我可以不说吗？ 可以啊。那哥哥明天没空。 我上课没听讲，老师叫我起来回答问题，我回答上了，然后他就说要请家长。 你觉得我会信？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要是不信，你明天去了就知道了。我现在给你说谎，明天老师也会给你说实话的。 也是。 小鬼，出去！ 我在待着不行吗？ 我要换衣服。 你不说在外面换吗？ 我现在想在这儿换。 那这个哥也要得出去，我觉得他也不是很想看你换衣服。 都出去！我脱了啊！ 真磨蹭。 把门帮我带一下。 哥哥，你明天到底来不来啊？我都跟你说了实话了。 你怎么不找你哥去啊？ 怎么可以啊？我刚才那样冤枉他，我要是告诉他了。 你哥不是那样的人。 你又在嘟囔什么呢，小鬼？哎 呀，灯怎么坏了个灯泡啊？ 阿姨，我就先走了。 啊，走了？不吃饭了吗？我做了这么多菜。 我等会儿还要兼职呢，你们吃吧。 好。哎，阿姨你呢？ 他不吃，我也不吃了。 行，那就把这垃圾给我带出去。你先把外边那几个纸箱子拿出来，快点儿。 这个我来吧，阿姨。 啊，不好意思，我 没事，顺路嘛。我先走了。 啊，行，谢谢啊。那下次再来吃饭。 好，阿姨。 好。 走了，阿姨。 妈，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我走了，妹妹。下次见喽。 走了。哥哥，你这么快就要走了吗？现在天有点晚了，吃完饭再走吧。 下次吧。 下次是什么时候啊？ 哎呦，段佳雪，跟个小学生废话那么多。 你才小学生，我都初二了。 哎呦，你都初二了，你好厉害啊！ 你都初二了，那是14岁。 你是不是想说我看起来很矮，一点都不像初二？ 没错，他就是这个意思。 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妹妹，你别误会。 不跟你们说。 反正我还会再长的。 哦，你绝对放心，你不会再长了。不过这样挺好，你30岁还有人觉得你18岁。 所以是因为你长得高，别人才会以为你是我爸吗？ 走了。 你14岁，读哪个学校？ 旭日中学，初二一班。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桑稚。 桑稚？ 对，稚气的稚。 段嘉许，走了。 啊，来了。 所以小桑稚，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见了吗？走了。 走的时候帮我带一下门。 下次见面，等等，下次是什么时候？是明天吗？明天到底能不能来呀？怎么不把话说清楚啊？ 这是我家，我怎么不能回来了？ 嗯，你还知道这是你家呀？你多久没回来了？要不你问一下爸爸妈妈还认不认识你。 哎，我一个月没见你，你就对我这个态度啊？ 那不然呢？要什么态度？哦，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哥回家，你开心吗？这样可以吗？ 开心开心， 这样给你鼓掌。 好了好了，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蛋饼好了， 过了过了。 来来来，快快，尝尝爸爸给你做的金枪鱼蛋饼，趁热吃。 金枪金枪， 嗯，好吃。嗯。 我叫王志，我说话是这样的。 对，你总是学你妹妹，快。 来，快吃。谢谢爸爸。老爸，我要搬回主校区了，所以可能得借用一下车。 行李多不多啊？要不要我找个搬家公司？ 不用，只是来的几校车。 哎，我记得主校区是不是离芝芝的学校近啊？ 以后你可以顺便接你妹放学。 不是，我都上大学了，不带小孩。 我也不用，我已经高二了。 真好事。 所以老爸，今天下午可以借用你的车，然后顺便把室友的行李一起送过去吗？ 只要你不欺负你妹，怎么都行。 行，我忍了。 那告诉我吧。 你问这干什么？干什么？ 哥哥，我帮你去搬宿舍好不好？ 你帮我搬宿舍？ 嗯。 我没听错吧？ 没有。 你得上课。 我可以下了课过来帮你。反正你也不会这么早，好不好？ 志志，你是不是过几天就要文理分科考试了？你得好好在学校里复习。 我复习好了，我这两天没关系的。 哎呀，复你的习吧。而且就是这么巧，你来了以后，我肯定搬完了。 妈妈。爸爸，哥哥好久都没有回家了，我心里很想念他的。我觉得我长这么大了，我得帮他做点事情。 哎呀，你看妹妹多诚恳，就让妹妹去嘛。 就是， 又不会耽误你学习。 不是， 他怎么帮啊？那东西那么沉，他根本就搬不了，而且外在房上他磕着碰着，要是真磕着碰着了，我回家不就死路一条了吗？ 你让妹妹在旁边帮你看着行李不就完了呀？ 行行，随便你吧。 哦，那我下课了，给你打电话。吃吗？我吃啦。 喂。 喂。哦，我到了。 你真来了？ 你在哪里啊？ 我现在没空下去接你，你在那儿等我一下。 你告诉我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9栋525。 9号。嗯，知道了。 嗯嗯。 大傻。这是爸爸的车。 哪儿来的小偷啊？桑稚，几年没见，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我帮我哥来搬宿舍。 我知道，他跟我说了。怎么只偷我的东西了？ 这是你的吗？ 嗯。 我不知道这是你的。我要是知道这是你的，我不会碰。 什么叫知道是我的就不会碰了？小朋友，你有没有良心啊？我之前帮你的大忙你不记得了？ 没有。 这个娃娃你要是喜欢就拿着玩，跟你开玩笑呢。 我已经高二了，我不玩娃娃了现在。 好啊，那我就扔了。 那我可以玩一会儿吗？ 走吧，带你上去。你帮你哥把这鞋拿着吧。 哦。 走吧。 哥哥，吃个狐狸娃娃是别人送给你的吗？ 好像是，我也不太记得了。一会儿爬5楼呀，行吗？ 嗯。 这边。桑岩。 啊。 你还说你没空下来接我，你明明就有空，你就是不想下来接我。 我这刚收完，坐下来歇会儿啊。 没有，你明明就没动，不是刚收完，而且妈妈都说了让你来接我。 你 给我， 桑岩，你妹妹？ 对啊，哎，叫你前飞哥。 前飞哥哥好，我叫桑稚。 小妹妹，你也太可爱了。哎，离远点。不是我第一次见妹妹，怎么了？离近点，而且我还近视眼，你离她那么近，她会害怕的。啊，刚不好意思啊，小妹妹。 不会的。 来，小妹妹。坐这儿来。 过去坐啊。 我不想了。 啊？ 我说我不想 了。哦，妹妹。 晚上我们吃什么呀？我们都好不容易搬到这儿来，今天妹妹也在，就别吃食堂了呗。 商场好像有一个火锅还不错，吃不吃？ 吃烧烤啊，然后大学城后面的美食一条街，试试呗。 火锅吧，烧烤还 是……小鬼，哎，小鬼，吃火锅还是吃烧烤？ 老雪，咱晚上一块吃火锅啊。 你们去吧，我等会儿还要去打工呢。 不是吧，老许，你去哪儿？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吧？哎，我跟你说，不能光你一个人有女朋友，你得给我介绍一个。哎， 先给我介绍。 你着什么急啊？你先给我介绍，我脾气不要太大就行了。 是个女的就行，喜欢我就行。 钱飞哥哥，我听我哥说，学校女生都在追他。 厚的，没见过你哥这么厚的 啊！你这么说，我们三年最近是挺眉清目秀的啊！ 你走开！ 你们聊啊，我先走了。嗯。妹妹。这个东西你要是喜欢的话自己拿走了。 这么快就走了？ 哎，大雪还没把那玩意扔了呀，有毒吧他。啊， 那是他放在床上当摆设用的，没用，一点用没有。 对了，钱飞哥，啊，所以嘉许哥有女朋友吗？这是他女朋友给他买的吗？ 他哪有什么女朋友啊？每天累得跟狗似的，没时间交女朋友。 哎，我记得他那好像是什么活动的奖品吧？ 嗯，上学期参加的。 没事，妹妹，你要不想给他放那儿，肯定段嘉许那狗忽悠你。 狗？ 你不知道吗？他和你哥并称男无双狗。 我还以为就我哥是狗。 行了，想吃火锅还是想吃烧烤啊？ 我不想吃。 那想吃别的吗？吃完我送你回家啊。 不用了，我只想回家，什么都不想吃。 我开车送你回家。 我自己坐车回去。 哼，不得了啊。行，咱也差不多了，走吧。嗯。 哎呦， 我走了。 拜拜，下次见，妹妹。 阿西莫夫，永恒的终结，求知的结果回到他自己，是有些小维度变量，但彼此循环抵消。会产生什么影响？你看懂了吗？也许这就是我跟他的距离吧。他看的书我根本就看不懂，字是认识。 方言，你论文写怎么样了？ 我这参考文献不够，明天必须去一趟博物馆。 我这论文还没写完呢。 我论文也没写完呢。哎，你怎么回来了？ 给你带了吃的，要是吃自己拿啊。 好， 行。哎，都怪你，不是你从你上班的时候拿吃的回来，我能那么胖吗？都怪你。 哎，老许，啊，我妹刚跟我打电话说你有什么东西落她那儿了。 我东西往他那 儿。你等一下啊，给你拨过去。 你找到了吗？ 小朋友， 哥哥落什么在你那儿了？ 哦，不是你的东西落在我这儿了，是我的东西落在你那儿了。 什么东西啊？ 作业本。 哦，那我让你哥明天早上给你送过去。 可是我还没写。 你是想让我帮你写？ 没有，因为是作文，我会来不及写的。 那你怎么不叫你哥帮你写啊？ 他会打断我的腿。 桑稚，这作业是老师布置给你的任务，你没有带，你可以跟老师坦白，跟老师道歉，说你之后会补上，但是你不能让别人帮你写。 嗯， 你一般几点到学校啊？ 7:40。 7:40，7点钟起床，那你明天6点钟能起来吗？ 为什么？ 那我明天6:40在车站等你， 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写，可以吗？ 那你现在就赶紧想想这作文要怎么写，然后洗把脸赶紧去睡觉。 好的。 6点钟啊，记得定个闹钟，到时候我打电话给你。 嗯。 去睡吧。 晚安。 哎，你落什么了？ 就一小东西。 嗯。 啊，明天你几点去图书馆？ 一早吧，越早越好。 你去那么早干嘛呀？ 我得赶紧把这论文选题梳理清楚，才能找到论点突破口。这可是个大工程。 啊，说的有道理。那你记得叫上我啊。 啊，你走。 晚安。 怎么还没来？他真的会来吗？ 的逆命题，这样推出来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称这两个定理为后逆定理啊。逆定理呢，一定要记住啊。 他知道我4:20下课吗？忘记跟他讲了。 他的直角边 a 的平方加 b 的平方。 该不会他不打算来吧？要不让我哥问问他。不行不行，那叫桑岩不就知道了吗？ 你整节课都唉声叹气的， 是觉得我讲的不够好？ 啊，我叹气了吗？ 是，你没叹气，我叹气了。今天的作业就是小册子的第一题到第十题，下课起立。 老师再见。 桑稚，我在办公室等着你家长啊。 惨了，这下我该怎么办？ 所以小桑稚，你知道下次什么时候见了吧？ 啊，这到底什么意思呢？他明天会不会来啊？ 我叫段嘉许。 段嘉许。三个字啊。 蝴蝶飞出了眼睛，视线范围却是涟漪效应。Tell me are you listening? What is moving fast? Here's all my secrets, I'm like that. 想笑着的表情，想假装镇定。